会议还印发了十九大报告辅助读本《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11月13日，击鼓传心中国金石全形拓作品展在涿州市博物馆开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国出席开幕式。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市书画院、快雪时晴、金石雅集承办。本次活动从策划、约稿到展览历时1.5年时间，共展出全形拓作品71幅。据悉，在全国范围内关于金石全形拓的专题展览尚属首次，这次展览基本展现了当今全形拓这一传统国粹的整体风貌。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一生。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请你快点把门打开 Real like a ring ding dong Be my hero, be my knight Real like a ring ding dong 请你听听我的表白 Real like a ring ding dong 我想和你谈恋爱 Real like a ring ding dong 请你快点把门打开 Real like a ring ding dong Be my hero, be my knight Real like a ring ding dong 请你听听我的表白 Real like a ring ding dong 我想和你谈恋爱 爱。 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伴着欢快的叮咚，咱们又见面了。这是来自于徐怀钰的歌曲，其实这是一首翻唱的歌啊，但是当时的传唱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哦。在这首歌，他的歌可能传唱度不太高，但真的还是挺推荐大家听一听的。这是来自于航天的《还给我吧，我的时间，我的钱》。这首歌出自于他的专辑《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有时会欢唱，有时有忧郁，有时又抒情浪漫。那有的时候呢又玩世不恭，还有的时候像个农民，有的时候又愤怒的像一个朋克。 看着人家的汽车，心也飞上了天，离开了四川，来到了海南，结会了花枝招展，结会了谣言。在家里你就和我闹，哦，拜拜就拜拜吧，拉倒就拉倒，像我这的男人你以后找不到。还给我吧，我的时间，我的钱，我早就知道有麻烦，迟早会有这么一天，总会有一天新欢，那时候你再来找我，我再也不管。 在航天的很多歌当中呢，他的歌词没有一种酸甜极致的爱情，也没有一些痛苦绝望的抛弃，就剩一些很纯净的生活部分。听他的歌呢，就像是喝多了一些酒精或者茶叶、咖啡、碳酸饮料，你就会无限的憧憬这么一杯白开水。可是这杯白开水呢，又不会让你觉得索然无味。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韶涵的《预言》。那这一首歌其实它是改编自一首英国民谣的圣诞歌，据说啊，这首歌是被誉为最古老的圣诞颂歌之一。原曲的英文版呢叫做《Get Rest You Merry Gentlemen》。 我逛到这条热闹的街，太阳晒到我有点累，奇怪最近我爱碎碎念，但又觉得 I don't care。 我站在喜怒哀乐面前，下一个画面，我想去冒险，不管一路多危险。那那那那那，我期待童话般的爱情，却不是。

我的心变成了谈恋爱的机器，谁遇见你连大人也会认输，也会是骂是你，我只想问为什么喜欢你， 我已喜欢你。 罗志祥还有小 S 带来的恋爱达人，这首歌听起来就能够感觉到有两个人在这场爱情的游戏当中斗智斗勇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是有很多漂亮女生唱的歌，她们是一个偶像团体，叫做 SNH48。 这个组合呢是由日本的国民女团 AKB48 家族内的中国区的姐妹团，来听到他们的这一首歌《盛夏好声音》。 夏天在眉间，是伴着热烈的闪电，洁白的纱衣间，让肤色更鲜艳，青春正体现。赞美的语言，也需要金色的铺垫，此刻说的永远，更接近了永远。静的晴空，纯净的像爱的初衷，海浪的翻涌，提醒我早已经心动，或许应该趁现在完成蝴蝶的波涌，在这夏日天空下，心甘这一刻，全世界准备好了吗？ I love shine song Ha! SNH48， 这是这支偶像团体的名字，里面都是一些年轻的小姑娘，而且这些女孩呢，据说基本年龄都是在20岁左右，而且小一点的甚至只有16、17岁。这样的偶像团体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是一些年轻的粉丝吧。接下来听到的是由赵赵编曲、李健作词作曲的《风吹麦浪》。2014年的时候呢，赵赵还凭借这一首歌获得了第25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 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迪湾真情人，他的这一张同名专辑当中呢，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创作作品。那不同于一些翻唱性质的改编啊，这些作品都是世界各地的音乐人在了解了 Coco 的音乐风格之后，来为他量身打造的全新的作品。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来浪漫一下哦，要听到的是王力宏的歌，叫做我们的歌。仔细会听到这首歌当中有巧妙的融入了 Forever Love 还有 Kiss Goodbye 这两首歌的歌名。好啦，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啦，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已经听了一百遍，怎么听都不会倦，从白天唱到黑夜，一直在身边。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无论是 hip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不过界跨时代，再不会叫 kiss goodbye。 要每一句能够动人心弦，情人总分分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原是你让我的幸福如此。